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Our last summer, I still see it all. Walks along the Seine, laughing in the rain. Our last summer, memories that remain. We made our way along the river and we sat down in the grass by the Eiffel Tower.I was so happy we had met. It was the age of no regret. Oh, yes. Those crazy years, that was the time of the flower power. But underneath, we had a fear of flying, of growing old.A fear of slowly dying. We took a chance, like we were dancing our last dance. I can still recall our last summer. I still see it all in the tourist jam round the Notre Dame. 既快乐又伤感的一首歌，这首曲子叫做 Our Last Summer， 我们的最后一个夏天。听到名字就觉得好伤感，好像你所现在享受的一切那些欢乐，转瞬即逝的时候就只剩下回忆了。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大家现在每晚都在享受着世界杯，悲观的人会想到，如果当世界杯结束，你是极其享受这些足球盛宴，还有这些曾经带给你的欢乐，那么到结束的时候该有多失落呢？但是积极的人会想，哎，我们享受当下，剩下的美好回忆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最美好的记忆。就像这歌词是这样唱到的，我依然记得我们最后的那个夏天，我依然能够看见，在塞纳河畔散步，在雨中欢笑，记忆犹存。我们沿着河边走过，我们在草地上坐着，有埃菲尔铁塔见证，很高兴我们能相遇，那是个无悔的年代。选自音乐剧《妈妈咪呀》。 The fear of slowly dying. We took a chance, like we were dancing our last dance. I can still recall our last summer. I still see it all in the tourist jam, round the Notre Dame. 又是一个甜美的回忆，这是塔伊斯冥想曲，古典流行正在直播，古月在直播间问候大家。邓庆荣你好，他说好久没有听到直播了，打个卡。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也欢迎大家来签到，说说此刻你在干什么吧。在说话这个间歇也许注意到了，我换了一个版本，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戴维加利特跨界版本的沉思冥想曲，这里我换到了卡拉扬的柔版，这个版本的沉思。 开始播的还是此时播的这首叫做 Havanaglia， 意思说大家一起欢乐吧，都让我想到一句话一个词，叫做彼时未觉此时情深，失去的都是最美好的吗？不如真的是享受当下吧。所以在今天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欢乐的音乐，然后又值得沉思的一首冥想曲《塔伊斯》，而这一首呢，则是一首以色列民歌，叫做《大家一起欢乐吧》。什么意思呢？这是一首有久远历史的犹太民歌。那犹太民族呢，经常是在喜庆的时候来演唱或者一起来跳舞，所以呢，也称为欢乐曲。而且在他们婚礼的时候呢，也经常演奏这首曲子。这首曲子真的让我想起有一首希腊曲，也许大家也是经常听过，在不同的场合知道，那就是佐巴舞曲，有相同的氛围。 一首热闹的，一首安静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首作品在1808年12月22号由贝多芬本人在维也纳首演及演奏钢琴。首演完成后，当时还有一个评论，就是大赞这首乐曲作为作曲家最独特的作品之一。其实真的很羡慕那制的乐评，就是演出的当天晚上都会有一些报纸来及时出现，然后给予评论。对于广播来说已经算很快了，今天的如果说演出的当天有直播的话，也会给大家一起分享。我记得以前曾经是这样做过，但是呢，现在的话，如果古典流行，我每天来直播，也会在演出的第二天尽量给出大家的评价。所以那个时候，古典音乐算是他们的比较主流的，可以算是娱乐方式。大家在看演出之后给予评论，或者歌剧，那时候，向往那个年代。所以贝多芬在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作为那时候作曲家，如果生在现在的话，会不会还像过去一样的暴跳如雷呢？还是被这个时代所消磨掉？一个时代产生一个伟人吧。听到这大段的爬音，这真的是和以前的作曲家像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在之前的完全不同了。说到这首钢琴协奏曲1808年在维也纳首演，刚才也提到了贝多芬亲自担任独奏，在这首作品中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钢琴协奏曲的形式，开篇就由钢琴独奏奏出了第一主题。这是一部也是非常美好的协奏曲，我们听到非常的大气。而二乐章与一三乐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典流行上半时段说到这里， 初心使然，魔法世家巨献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7月14日工人体育场，静待薛之谦。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之能事，不如说来形容这首歌吧。 Nettie Jane， 歌里提到的 Nettie Jane 其实意思是前两任女友的意思。 He 一定要沉醉在音乐中了，说一直在听，差一点忘了签到。下半时段欢迎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这首曲风唱腔都很温柔，音乐的感觉也很像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有种夜晚的感觉。而白天聆听更是这两天的主题，增加了夏日的清凉感。 Are your lady in me When love is night My love Her station Life is secure with Lady Jane. 听到的是海顿奏鸣曲，从刚才非常浪漫的一首爵士跨越到古典，就像海顿一样，海顿可以说是维也纳古典音乐风格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古典音乐的影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很少人呢像海顿那样经历了如此巨大的音乐界的巨变。他从小其实受教会传统的音乐还有巴洛克音乐的熏陶，而他自己本人呢又跨越了古典主义，从形成他的作品给古典主义很大的标杆，而且形成到发展几十年，而他的一生呢以旺盛的创作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探索了大小调体系的全部可能性，而且呢他对于交响乐的改革开创了音乐思想还有音响的新天地，还有他的作品从奏鸣曲、室内乐、协奏曲还有交响乐，而他还写了大量的键盘作品，像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他的奏鸣曲，对于后来他对贝多芬、莫扎特的器乐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我想说的是，重点在于此刻我们现在听到的演奏是来自于李赫特呀，这位伟大的钢琴家。1949年他赢得了斯大林奖章，之后在东欧还有在中国也举行了很多的巡回音乐会，后来有报道说在我国的钢琴家当时因城综回国演出时找不到好钢琴，就拿了李赫特当时用的在中国演出的钢琴来演出。而说到李赫特首次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是通过20世纪50年代的录音，而直到1960年他才被苏联允许到美国进行巡回演出，结果一举造成了轰动，他当时在卡内基音乐厅开了多场音乐会，场场爆满。尽管如此，李赫特其实并不十分喜欢巡回演出，他习惯于事先不安排音乐会的行程，在最后的几年他的音乐会通常喜欢在不知名的小音乐厅进行，有时候他还会关掉灯，只用一盏小灯照着钢琴。而他在莫斯科去世之前仍在为要进行的音乐会做准备。钢琴一代大师李赫特，而且演奏的真的是古典不能再古典的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海顿，一下子又跳到了爵士。古典音乐的音乐家可以弹爵士吗？ 其实不可以的，因为不是不可以，是因为完全不同的体系演奏的方式，爵士音乐家很多都有即兴，而且演奏的方式其实都和古典钢琴都不太一样。那尤其是要其中的一些味道，爵士就像是你要问美声歌唱家可以唱流行吗，这个回答也是不可以，或者说很少有可以共通的，很少。那这首呢叫做 Money Blues。接下来我要带给你一首 David Zirkman 他来演奏的一首波罗乃兹。前两天给大家听过这个版本，是来自平夏斯·祖克曼演奏的版本，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戴维·金曼演奏的版本，他是指挥家也是小提琴演奏家。